普京在对话都警告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将会破坏两国关系，但两人都同意进一步推进外交接触。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声明表示，拜登明确表明，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友将会作出果断反应。克里姆林宫的官员引述普京向拜登指出，任何制裁行动都可能破坏俄美关系，已是一个大错。不过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两人的对话感到满意。俄罗斯下个月十号起将先后同美国、北约等代表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安全会议。乌沙科夫形容普京同拜登的对话在会谈前创造良好氛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56点，升444点，成交金额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7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7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4升16蚊，阿里巴巴119.7升9.8，美团229.4升11蚊，京东集团275.2升15.4，盈富基金23.7升4.2，小米集团19.26升6.2，药明生物93蚊升3蚊。快手72.1升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9，英镑10.529，瑞士法郎8.532，欧元系5.658，加元6.119，新西兰元5.328，欧元系8.83，每百日元对港元6.7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9。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115点。港金报16,89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01美元，卖出1,81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下电车服务先啊，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介乎金钟至维多利亚公园而家东西行嘅电车服务要暂停噶。介乎金钟至维多利亚公园之间嘅东西行电车服务啦，就要暂停，同埋跑马地圈咧都要暂停。咁而家电车咧只系提供啦由坚尼地城至到金钟嘅东行线啊。东行线只是提供由坚尼地城至金钟，西行线就是提供筲箕湾至到维园，西行线就只是提供筲箕湾至到维园的服务。搭电车的朋友留意一下，就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介乎金钟至维多利亚公园之间的东西行电车服务需要暂停。在港岛区，为了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坚尼地城的荷兰街仍然全线封闭，坚尼地城的荷兰街仍然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由于有道路工程，现在去回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车多。

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乐观豁达面向呢个更好的一年啊！二零二二年，早晨，我梁继章， 我系徐植睿。 早晨，早晨，周五五音要学齐全。 好， 我系五音强。 嗯 ，OK， 系音湿、音毒、音险， 咁流利。 系啊， 音质。 系啊，仲有咧？仲有咩？仲争 有音沉， 音沉，仲争一个音乐。 五音全啦， 系啊，就五音啊，五音都全啦， 系啊， 音齐晒， 系啊，福禄寿全咧，你就五音齐全， 大吉利是。 哎呀，好似咧， 音深音沉，音真 音毒， 音毒， 哇！呢啲嘢，大佬一嘢就 五音 乐， 就系啦，随便啊，系啊，等我感落 嚟。喂，真系多谢大家啦，因为琴日咧，即系好多人咧写嚟同阿斌哥咧讲啊吓，喂，我哋继续支持你嘅吓，俾心机，因为惊你咧个小心灵咧，唔知即系佢哋惊你， 唔 知会唔会受损啊嘛。 佢抗压好强，个抗压力好高。 梗系抗压力强啦。我今日先想同你讲有个新闻啊，佢话喂，即系我睇呢个字咧。虽然咧佢唔系讲你，不过小强呢样嘢咧，基本上喺坊间以我嚟形容曱甴噶啦嘛。小强，佢话有只曱甴出现喺一啲叫做真空包装嘅腊鸭里边， 同埋腊味啊， 腊味啊，真空包装里边都仲有一只活生生，活生生喎。佢唔系瓜咗。 真空包装，但系佢仍然都可以透到气， 系咯。所以话你小强嘅生命力 嗰个腊髀， 事实上系嘅，因为佢哋真系来自恐龙时代， 冇错， 经历核爆佢哋都唔会死， 乜嘢都死晒佢 系 唔死 噶。小强系好犀利噶，同埋你喺屋企度见到一只。其实基本上已经有好多千千万万嘅小强喺你屋企附近噶， 同埋好似话嗰啲曱甴嗰啲卵系嘛，即系个即系个长型嗰啲咧，系可以活好耐。 佢好叻嘅，因为咧就系好多时候人哋会讲话，如果你要喷某个杀虫剂嘅话咧，你系需要要不断咁样去换。点解咧？因为就算佢系虫卵都好嘅话咧，系啦，即系小强啦，咁啊就系虫卵啦。如果你喷咗嘅话咧，佢会有呢个抗药，佢适应咗之后嘅话咧，佢只会变得越嚟越好，系啦，越嚟越强壮。咁啊就再喷翻嗰个药嘅话咧，对佢嚟讲嘅话已经冇用了， 死咗都会复阳嘅。 系啊， 另外有人咧今日 死都会复阳，因为阴性检测最后尾你都复阳，咁系一件好事咩？你认为？ 祝你复阳啦！咁有人啦，今日因 为你要复阳 点唱时间啊？佢话喂，马舒群真系好犀利，佢真系好有个人风格。呢个 DJ 咧，佢。堅持揾錯唱片，所以佢播只 Just the way you are 俾你聽咁樣。喂，總之無論點好啦，即係再次為琴日咧播錯嗰時間咧，我自己都講聲唔好意思嚇。希望我哋由新一年開始，樣嘢都做得更加好，好嘛？繼續支持我哋，今日嘅節目非常之豐富。除咗我今日有你又知唔知啦嚇？今日有位 牙醫 哥哥，有㗎。 你唔記得咗？ 我梗係記得啦，傻豬豬。 仲有呢個即點即星，今日我哋有位老友嘉賓 Ada 會一齊嚟同我玩嘅。 冇錯， 跟住仲有 Autumn 啦。 開翻個隨即嘅派對。 对 啊， 啊，有好多好好听嘅歌曲等住大家，嚟我哋一齐齐鼓掌。 好 ，OK， 好，迎接二零二二。 歌声放咁麻开，心上请鼓掌，齐鼓掌。歌声唱咁麻开，心上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 除了小凤姐，还有五轮真功。 四方。 喜气洋洋加埋呢五轮真功嘅日本原装版本啊，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78%，星期五嘅早上10:20噶啦。今日咧多云咧，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大除夕咧就离岸间中吹强风啦。听日啊1月1日咧同埋吹有数天，天晴干燥，早上清凉，大家都系早上咧着翻多件衫。 系啊，好啊， 嗯，好， 凉浸浸。 好啦，开始我哋嘅大除夕星期五的节目了， 嗯、 啊，咁啊，嗯，新嘅一年啊，心情点样啊，瑞姐？ 唔好叫阿姐，千祈唔好叫阿姐，哇真系姐字姐开心啊！ 姐系咩姐？我讲 姐，姐姐你个姐系咪 ？OK， 你今日好精灵喎， 系啦， 醒目啊今日吓， 冇办法啦，费事五音齐全啦，咁阴质， 呢一个祝福，呢个祝福你咪受咗佢啦， 太阴质， 粗粗地，粗粗地要， 梗梗梗梗梗梗，我听我哋好多节目，寻晚早嘅已经开始嚟嘅， 系几日都开始。咁我其實都係開心嘅，因為其實點解咧？我又覺得真係疫情嘅關係咧，嗯、可能大家真係困得太耐啦。咁所以嘅就係即係有咁嘅機會嘅話，當然啦嚇，都係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咁、嗯、都會有啲聚會啦。咁咧，琴日好開心啦，咁啊同咗一班嘅朋友咧就團年嘅，係啦、 嗯， 咁樣就有好多啲醫生朋友啊，各個界別嘅朋友嘅話都仔仔一堂。咁啊希望見到嘅又見到啦，就算係 冇 唔想見到嘅冇。 即系我冇出现啦， 因为你冇嚟， 因为我冇嚟啦，我知啊， 系啦，所以呢个 category 卡唔到啊，系啦，咁就话就系即系冇谂过见到，我想讲系冇谂过见到嘅都见埋， 哇， 咁所 以我觉 得系好开心， 呢啲好开心，呢个点， 咁亦都希望大家即系继续身体健康啦，大家都心想事成啦，咁啊，至于喺今日嚟讲咧，我都应该系会有一个倒数嘅活动嘅，我仲谂紧去唔去，因为点解咧？我希望个重点放翻系听日，因为咧好多人咧都会中意嘅就系1月1日。就去睇日出， 系啊， 以及咧就系去行山嘅，即系行个大运嘅。咁听日我已经约咗有班朋友系咁样， 系行山嚟睇日出啊。 你希望两样嘢都做，咁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地 去 瞓觉，对唔对？ 系啊， 咁所以我就谂紧死啦。若果我要参加咗一个， 有啲矛盾，我又要倒数，又要睇日出， 系啦。 我觉得 我有，我有，我建议就系你唔好瞓， 唔得噶， 唔得噶， 唔得噶。听日条路线真系唔系 好，同埋会好冻噶。你唔瞓觉， 唔系 第二朝个身 体 好冻。 一嚟咯，二嚟我惊我自己会因为咁样嘅话，我会。拖累到人啊， 系 啊，即系我自己一个人系啦，咁人哋又要就你啊，咁就唔系咁好啦。咁所以佢就， 其实佢望住你就谂到呢个字眼噶啦。 唔系我谂到， 我真系觉得自己系唔想拖累人嘅。 我谂到， 我唔系话你，我真系冇话你，因为你大方强嚟噶嘛。 佢话都会直接话啦，系咪先？有你唔嬲嘅， 我使怕你。 系啊， 你直接话就叫我做陀水家。 唔会，我一定唔会。 其实 到， 如果睇日出咧，有冇边个地方系最好嘅咧？即系又唔需要去到好偏僻嘅一啲嘅。山上边咁样， 其实我谂你想去即系啲高比较高啲嘅山，我应该睇到噶啦。但系多数有好多人会最偏最热门嘅地方，嗰就系凤凰山。 系 咪因为嗰度就 系 喺东边啊？即系佢会快脆，你就嚟 西贡嗰边都得， 东坝西贡都得。我都有去过 大帽山。 但系真系若果系要去行山去睇日出嘅朋友嘅话，真系要着多件衫啊！ 冇错， 以为而家有18度，但系其实朝头早你去等紧日出， 山上 边 清咗 嘅时候，因为大风啊， 冇错， 件防水嘅衫好啲， 系啊， 嗰啲冇水。 好 玩 得开心啲， 系 啊！斌哥点啊，斌哥？喂，有啲人咁讲，祝阿斌爷咧，即系新年咧进步啦，身体健康咁。其实大家 好 锡你噶啲， 我知道，我知道 ，feel 到 ，feel 到啦。 大家唔单止锡你，仲好大方。 系啊， 系嘛？ 我知啊，感恩感恩 啊， 感恩啊！我其实咧。听朝1月1日咧就会同一个朋友仔饮茶，因为呢个朋友仔咧系一个男仔，朋友个仔嚟嘅，25岁啦。 朋友个仔真系朋友嘅仔。 系啊，因为佢1月1日生日嘅，我哋每年我都要 同朋友一齐用 嘅。系啊，同佢 咁咪元旦仔系咪？ 系啊，元旦仔啊，因为咧佢好惨啊，因为1月1日咧好多时咧佢啲同学仔咧有自己节目， 因为系一个大众嘅欢庆日子啊，就冲淡咗嗰个佢生日嘅感觉 啦。所以咧每年我都会同佢去饮餐茶。 每年啊， 每年。 你哋咪有啲嘢，其實 冇嘢。 uncle 同個仔仔 純粹冇任何 後輩， 真係。 其實你呢個有少少自我啦，因為我仔咧今日生日咁啊，10月31日，咁所以咧。就好多年，當佢由佢出世之後咧，31日永遠咧就變成咗生日會啦，就 多过 系 啦，多过跨年嘅倒数啦。不过两样嘢都开心嘅，咁所以今年又会系啦。今晚 你冇买生日礼物俾佢啊？ 我问过几次，佢哎呀，我都唔知啊咁样。咁可能咧问人，人哋唔知点答你嘅。 咪咯，你俾啲 surprise。 可能太多咧，唔知拣边样嘢好。 系啊， 咁咪就系买啲或者礼券或者咩咁样嗬。佢中意用开，等佢自己拣。 好啊， 一定 啊。 其实呢个本来咧就好似冇乜心思，但系最实际。 唔系，我觉得真系最好嘅，因为就系因为你买咗，如果你买咗佢唔中意咧， 冇错。 我觉得就浪费啦， 冇错， 咁啊唔系唔好咯。 运动铺后生仔一定中噶啦， 系啊，又或者系嗰啲生果铺， 生果铺，佢系咪食生果？ 电器生果铺， 冇啊，生果铺咯，总之系 啦， 咁就一定中 意 嘅，系 冇 错，可以买条蕉食又得， 或者去探下三叔又得。 好啦，咁啊，总之希望大家咧，即系新年快乐啊！我哋继续开 party， 我哋今日咧就 好 犀利啊！ 哇，又要银啊！哎呀，点解银到咁慢啊？ 我哋邀请大家要去参加我哋今日一个咧垂直嘅游戏，我想讲危险 呢个游戏犀利， 由你主持噶嘛， 冇错， 好惊啊！ 就马小强主持， 哇， 一定要玩啊， 劲啊！ 哎嚟啦，10:26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就翻机听10:29，咪要呢个开心心啦。咁啊，过呢个新年咧，大家梗系要记住一样嘢，就系乜嘢？身体一定要健康。要身体健康就系点咧？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 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齐做个健康快活人啦！十点半先嘅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国泰机组人员感染 Omicron 病毒，他曾经同家人到游一城望月楼用膳。消息指同床不同台的一名地盘工人验出初步阳性。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可以肯定望月楼内出现本地传播，维持两个几月的本地清零应该断缆，情况令人担心。许树昌认为有关机组人员和地盘工人同场感染的机会很高。据他所知，两人用膳的位置相隔几张台，需要留意是否仍然有其他食客同样受感染，呼吁收到安心出行通知的食客尽快接受检测。许树昌又说，另一名机组人员抵港后曾经到中环一间酒吧，其后验出初步阳性，忧虑会否出现酒吧群组爆发。许树昌说，患者到过社区不同地方，变异病毒株病毒潜伏期相对较短，预计未来几日可以留意到是不是有进一步社区感染，建议当局尽快追踪两层紧密接触者。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在166宗本土病例中，大部分来自陕西省，其中西安市占161宗，咸阳市、延安市和山西运城市亦有本土感染，单日未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102,083宗确诊，4,636人死亡，94,700多人康复出院。在疫情下，全球多处的新年庆祝活动连续第二年缩减规模，甚至要取消。其中在欧洲，过往会在伦敦、巴黎、苏黎世、布鲁塞尔、华沙、罗马等主要城市举办的音乐会和烟花表演，今年将会取消。澳洲悉尼和美国纽约就会继续庆祝，悉尼海港大桥和歌剧院会有跨年烟花汇演。纽约市长白思豪亦强调，会按计划在时报广场举行倒数活动。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呼吁民众重新考虑他们的派对计划，认为与其现在庆祝然后再悲伤，倒不如现在先取消，在稍后才庆祝。因为亲信干政等案件而被扣押了4年9个月的南韩前总统朴槿惠，当地星期五凌晨零时正式获特赦，重获自由。韩联社报道，政府向因病正在三星首尔医院接受治疗的朴槿惠颁发赦免证书，同时撤走常驻病房的法务警员，但预料朴槿惠要留医到2月初才能够出院。一批支持者在医院附近集会庆祝朴槿惠获释。总统文在寅日前以朴槿惠身体健康和促进国民团结等因素为由，宣布会在今日特赦朴槿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05点，升393点。成交金额310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636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8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4，升17蚊；阿里巴巴119.1，升9.2；美团229.8，升11.4；京东集团276.4，升16.6。小米集团19.14，升5毫，盈富基金23.66，升3.8，商汤4.68，升5.6，快手72.75，升4.65，药明生物92蚊，升2蚊，李宁87.05，升2.9。外币对港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1，瑞士法郎0.914，加元1.275，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115点。港金报16,89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25美元，卖出1,81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电车服务啦。较早前咧，因为有紧急维修嘅关系而停止咗嘅电车服务咧，而家已经回复正常啦。就系包括金钟来往就系维园之间东西行嘅电车服务，仲有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已经系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啦，就系由金钟至到维园之间嘅东西行电车服务，仲有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而家已经系回复正常。咁喺坚尼地城嘅荷兰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安排，荷兰街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荷兰街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因为受到前面咧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工程影响啊，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慢线咧，因为有修树工程噶，咁而家慢线就封咗，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坑口嘅影业路咧都有道路工程，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嗰段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咁今日系除夕嘅关系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喺港岛区开始咧，由下昼2点开始啊，中环嘅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同埋德记立街将会封闭。喺九龙区方面咧，亦都会有封路噶。由傍晚嘅6点开始，西九文化区一带，包括博物馆道、文化道、部分嘅雅翔道同埋柯士甸道西会封闭，停泊喺西九文化区里面。所有停车场的车将会在下午的4点开始不准进出停车场，直到道路重新开放为止。另外部分的巴士专线小巴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详情可以浏览翻运输处的网页或者致电巴士公司查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佢 他是香港马拉松十公里青年组冠军叶德朗，亦是三项铁人运动员。 可能游水的肌肉呢，我们就会依赖多些在手部的肌肉，可能脚呢就用少些，因为单车可能用多些大髀，而到我们可能落地的时候呢，跑步呢就可能避免用大髀的力。 学界总动员继续带大家去到路德会协同中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啊！呢、這个世界上最好咧就系各有各嘅选择，咁、大家喜欢点样去倒数咧就有自己嘅谂法啦。你可以同屋企人咧静静地、好开心地喺屋企咧一齐分享啦，吓、即系好 warm 嘅气氛又得，可以去睇一啲跨年嘅演唱会啦。我知道今晚咧有一个跨年嘅演唱会咧，倒数嘅演唱会啦，吓、咁又或者咧，我见到咧有啲嘅提议咧就系话咧去一啲叫做单车公园，或者一个叫做踩单车嗰个大埔单车径咧，一路踩住单车一齐咧欢迎呢个二零二二， 都几开心 嘅、即系各有各嘅。方法吓、你有试过啊？ 有啊，有试过踩佢嗰啲咩？其实咩都试过咧，咁多年啦，系咪都咁上一年几啦？咩都试过，因为行下山啊，或者踩单车啊，或者唔同嘅类型咯。因为其实有时有咁嘅，你点解会咁样选择呢一类型嘅庆祝活动咧？就因为唔想去啲太多人嘅地方，所以咧其实咧零零星星唔同嘅一啲小型嘅庆祝活动嘅话，其实都有噶、 自己制造热闹， 自己制造自己嘅热闹。 我记得有一年咧年初一啦，咁嗰年咧就同阿妈咪拜完年之后啦，咁再。成晏昼做咩咧？咁样就同嗰时啲细路仔仲好细啊，咁啊同埋啲细路仔咧去咗大埔一个公园嗰度，好似又斋嗰个气氛下咧，又冇乜人去公园，大家去拜年啊嘛。反而咧就成个公园咧好，即系好静啦，同埋好舒服。咁啊影下年初一嘅相啊，咁几好噶，即系自己揾一啲同人哋唔系咁逼嘅节目又得，你中意逼又有逼嘅地方。咁样啊，马老师， 但我未谂到今晚去边啊，点算咧？ 冇人约你啊？ 你有马小玲嘛？你同马小玲一起嘛？马小玲咪就系你嘅节目咯。 好似好惨咁样，佢唔系人啊，佢都系陪你。 系咯，你唔可以咁。 佢都可以陪你噶嘛？ 系啊， 系咪啊？ 我就 系、是。你以往咧？你以往点样过你嘅除夕噶？ 嗱，其实咧，我即系 N 年前咧做嘢做广告公司嘅时候咧，我最中意噶啦，因为咧实有 party 嘅。 系啊，公司嘛，公司搞嘛。 唔系去人哋客嗰啲 party 啊，譬如慈善组织啊嗰啲啊， 就是、公司搞， 好好玩嘅嗰啲，系啊，哇，即系衣香鬓影。我就中意啦，嗰时即系后生啲。 你今日见到边间公司开，你咪直接喂 ，hello， 黄总，扎扎睇睇 ，hello，hello， 老细老细， 真系冇人知噶。 系， 你 走 入去就边个嚟嗰个？就系咪你识噶？ 你唔记得咩？旧年我嚟过 啦。我戴住嗰啲二零二二年嗰啲眼镜，咪冇人认得咯。 系唔知嘅， 戴埋个口罩，再整靓嗰啲帽仔，个店 啊，冇错，仲戴嗰啲卜嗰啲。 一人走埋嚟，就射佢。 咩部 系？ 你边位？ 系啊，呢个位真系得喎。 你中意去嗰啲衣香鬓影嘅 party 系嘛？ 嗰阵时系， 系啊， 因为我觉得嗰阵时唔知有少少虚荣，系有少少。 你不嬲都有， 唔系点解咁冇乜？即系同啲客叫。有一个联络都啱嘅，即系如果你做生意， 因为即系曾经同嗰个 边位啊？ 阿方定阿庄啊？ 姓边个？姓咩噶？姓李嘅。 吕有为、吕有佳两姊妹，咁佢哋嗰个阿吕有佳小姐嗰阵时嗰个 公司， 公司啊，组织啊，好多呢咁嘅 party， 我成日跟埋去嘅，好好。 吕有为电视， 你代表乜嘢啊？ 电视啊， 即系你同人哋一齐去。 我电视，我唔系我代表佢哋嘅朋友啦。 咁你系佢朋友，你作多个名，你叫女人街咯，有女友为女友街同埋女人街咯。 你叫做阿街，叫女人街。 我姓女，我都系姓女， 唔系女人街就好过女人街， 可以揸个字。好，翻嚟我哋会有 老妹妹周记。老妹妹周记，除夕2021年嚟到最后尾嘅一日，回顾过去嘅364日，你过得好吗？呢一段时间，各界都喺度做紧回顾，而每个人都应该或多或少为自己结算一下，有几多做得唔好嘅就要改。做得好嘅就拍下自己嘅膊头奖励下自己，来年就要更加精进，要做得更好啦。每年嘅除夕对我嚟讲都有特别嘅意义，又因为工作嘅关系，每年其实都系喺各大嘅商场又或者系唔同嘅地方，同一大班人一齐跨年倒数嘅，感觉上都系华丽嘅、璀璨嘅、热血沸腾。好紧张嘅倒数，最后嘅十秒过后，当 All Lang Syne 响起，就会开始觉得肚饿、体力透支同埋归心似箭。诶，唔系赶住要去朋友嘅 party， 因为朋友的 party 一早已经散晒，而是极速希望可以回屋企为自己录一个面，睇一阵电视，望下世界各地的跨年烟火表演就要睡觉，几个小时之后就要起身翻工，多年不变已经成为习惯。回想只是觉得为了要办一些倒数的活动，实在是需要有很多背后的人力和物力。做司仪的其实早在九点十点左右我们就要到现场 stand by，因为交通封路和人潮管制的措施是要好早就拍好车。商场里面亦都人山人海，你除了可以在后台等，实在是没有哪里可以去的。自己一个人亦都不会有心情去吃些什么东西，所以都会在疲倦又兴奋、快乐又若有所失的状况之下迎接新年，每年都是这样，但是都是开心的。去到另一个阶段，就直至到有一些私人的会所，他们每年的邀请在一些 clubhouse 里面主持倒数的随即派对，情况就有些不同了。虽然都是要下午五六点钟就要去现场 stand by， 但是那些工作对我来讲的话都是他条很多的。基本上所有的宾客都衣香鬓影来看表演、抽奖、跳舞，和挚爱的亲朋饮杯影下相。期盼住的就是最高潮的一刻，就是倒数前两分钟汇合晒所有的人去到舞池那里等 countdown。同样 all and side 响起，我就功成身退，剩下一班情绪高涨的宾客，有人拥吻，有人拥抱，有人举杯畅饮，我就静鸡鸡踏上回家之路，这样又过了一年。直到疫情的影响，冇晒呢一啲 countdown party 或者系活动，我终于都可以同自己跨年啦。除夕夜，我打算一个人静静咁样回顾过去一年所发生嘅事，好嘅、唔好嘅都已经过去咗啦。人又大一岁，希望智慧亦都可以增长一年。回望过去，都系周而复始咁样苦乐参半嘅。喺你尝到甜嘅滋味之后，又突然会啃一啲唔好味嘅嘢。到你觉得好差的时候，又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你得到一些，又会失去一些。在无限轮回的得、失、苦、乐、有和无这些状态的交替，变幻就是无常。我家时常挂有一位喇嘛送给我的墨宝，写着春暖花开四个字。无论如何，春天总会到来，天气总会回暖，美丽的花朵总会为你盛开，不为什么，只为自然就是这样。顺天意，努力去活好每一天，为自己缔造美丽的人生。新年我知道大家都各有不同的愿望，希望身体健康，希望赚多些钱，希望拍拖，我都祝愿你们心愿达成。而我所得的新年愿望就是无求，但是不是无愿。发愿是一种心态，一种生活的态度，更可以是一个生命的方向。所以全新的一年发个好愿，给自己一个生命的方向，努力地将它实现。最后祝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来年我们再见，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开心的2022年。 炎夏微风，那些天一起追着梦，弹着情歌，叫青春的苦楚渐朦胧。人在途中，再多的辛酸讲未尽，还是甜的，说起的一刻心亦占用。但现实总不是梦，到漫长夜渐看曾望见裂缝，回首无从未破蛹，学会什么不太懂。多得这与我进退的你，痛 想将心中千百滋味谈得游戏，留低几千段忆记，有你与我嬉戏，才会美苦中甘结香味，难舍难弃，旋律一响起总是你。我始终都想追着梦，乘着狂风，再不敢委身一道裂缝。时日如飞，较小子早懂得自重。回望曾经，笑声跟哭声一样动容，但愿学到的受用。也或长路未完，谁害怕变动？离开如蝴蝶，可永远飞越广阔夜空。多得这与我进退的你，同尝尽心中千百滋味，难得游戏，留低几千段忆记，有你。才会美苦中甘结香味，难舍难弃，旋律一响起总有你。回望那盛夏年华，好比看漫画，感觉若远也若近，拥抱他早走过了他，浪迹天下共激过你我他，过含蓄没牵挂，我已拍翅找到新的花。愿我同途越过风沙，迷宫游过，路上出发，遥遥望每位他。无价旋律总经得起变化，才能学得懂感觉之理。人生如戏，难得偏偏遇到你，有你与我嬉戏，无憾是这一刻这滋味，无需完美，旋律一响起，总是你，完全有。 歌沙嘅呢一首《此刻无价》，仅代表我自己吓，将呢两首歌送俾两位拍档。 多谢， 因为就难得有你哋两位， 系啊，呢一刻 而且 真系无价， 亦都系诶此刻无价嘅。咁、又系可以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同大家一齐到回顾过往，展望将来，可以度过呢一个嘅除夕夜，以及就要多谢嘅就系每一位听住我哋嘅节目嘅每一位听众。 系、 此刻无价，系每一刻都系无价嘅。 冇错，冇错。 就系呢首歌拣嚟送俾大家嘅意义喺度啦。 好啦，送旧迎新。咁虽然咧，就梦想几时都可以开展嘅，不过好多人都讲咧，新嘅一年更好地啦，可以咧作为一个叫做新一年嘅计划啦，咁样。我唔知大家听紧嘅朋友们咧，或者即系细小朋友，即系青年们咧，有冇谂过喺呢个演艺界都有少少嘅发展吓？未来嘅一年试下啦。咁啊，而家因为香港电台台举办咗个2022年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啊，咁如果入选嘅朋友们咧，可以参加呢个专业训练啦。可能阿马老师又可以讲下编剧啊，诸如此类啊咁样。编剧呢样嘢可以教噶喎，虽然有啲人咧 就话 系有得教噶，系啦，有好多嘢学噶，唔系就咁揸支笔咁写写写噶吓。咁啊，同埋咧都有呢个唱歌啦、拍戏啦、舞台剧等等嘅训练。咁啊，只要上香港电台嘅网站填妥表格 ，send 过嚟咧，你嘅演艺未来就会开展噶啦。 哇！唱歌我可唔可以旁听嘅？ 嗯，唱歌可以旁听。 系啊，即系唱歌训练班咧 都有嘅。 我想旁听嘅。 其实你近处得食啦，有 Ada 教你唱歌 ，Autumn 教你弹吉他，咁你咪成为一个。 第一堂啊， 系啊， 第一堂啊，欣欣教我啊， 系啊，上咗未啊？未上， 下昼上， 我下昼上。 你又话你自己揾咗个老师嘅，点解唔 佢 唔系 佢今日第一堂帮我整好晒成个吉他所有嘢先， 基础 基础系啦，以提面命啊，亲手捉住我的手拨弄嗰条弦。 O K， 咁你会唔会可以拨弄佢啲头发？遮住咗 你打你，你简直污蔑咗个吉他。 我冇啊。 拨弄啲琴弦，你就轻轻拨弄佢啲头发，系咪？仲要轻抚佢哋脸，好浪漫啊！ 跟住就吐出一个音， 啊、我咪加入啊！ 叮噔叮噔， 吐出一个咩音？ 音符啊 ！OK， 十一点钟先啦，呢、這个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楼供应，对于有意见认为限制要求会推高楼价，令市民难以负担。潘明祥说，纳米楼的公共空间和设施都较多，令建筑成本上升，尺价较高，限尺后单位面积大了，楼价并不是按比例增加，如果以首期款项计算影响不大。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清在同一节目表示，现时很多纳米楼来自市区重建项目，只限政府卖地的私楼单位尺数，不能預示納米樓可以絕跡。他建議政府在市區重建項目地契條款加入限尺要求。南韓過去一日新增487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相隔三日感染數字再次少於5000宗，比一星期前同日大減超過1350宗，累計確診病例突破630,000宗。另外，當地新增108宗死亡病例，重症患者連續11日破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晚上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元旦和隨後一兩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24点，升411点，成交金额3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0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2，升16.8；阿里巴巴119.7。阿里巴巴119.7升9.8，美团229.8系升咗11.4，京东集团277.4升17.6，商汤5.06升9.3，小米集团19.06升4.2，盈富基金23.64升3.6，药明生物92.15升2.15。快手72.8升4.7，李宁86.55升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8，英镑10.532，瑞士法郎8.532，澳元5.658，加元6.119，新西兰元5.323，欧元8.829。每百日元对港元6.7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46。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115点。港金报16,89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82美元，卖出1,81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咁较早前咧，坚尼地城嘅荷兰街要强制检测咧就封路，咁而家检测封路咧就已经重新开翻啊，就荷兰街全线解封。坚尼地城嘅荷兰街而家全线解封。咁较早前漆咸道北嘅修树工程咧都系完成咗。咁而家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嘅慢线解封，咁一带就车多少少啦。屯門公路的道路工程都是完成了，剛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上丁九橋的支路慢線封閉，現在解封一帶都是只是車多少少。再提一提大家，較早前的電車緊急維修已經完成了，介乎金鐘至維多利亞公園間的東西行電車服務已經是回復正常，同埋跑馬地圈的電車服務都是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是回复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由于有道路工程，现在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体艺中学。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体艺中学对出。另外随着夜的特别交通安排，港铁各条路线除了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之外，港铁和轻铁的服务都会延长一个钟头，电车就会延长服务到凌晨两点半，天星小轮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的一点钟。而渡轮方面，来往中环和平洲的渡轮就会在凌晨就加开一班船，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就会延长时间服务到凌晨的三点钟。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山公路加翠园九龙、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2群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I got that fire.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给我们，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我是 MC 张天赋，想在演艺界发光发亮，是时候踏出第一步，报名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为你的新时代奋斗。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香港在回归前后呢，其实在宪法的适用上是很大的改变的。即回归之前呢，香港呢其实是适用英国的不成文宪法，而英皇呢就为香港制定了一部所谓英皇制告，作为香港作为殖民地的一部宪制的文件，规定香港的政府的架构。回归之后呢，这个主权的转移呢，就是中国恢复行使对于香港的主权，咁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咧就開始適用於香港啦。咁而通過憲法咧，就制定咗基本法。咁基本法咧就構成咗咧香港嘅法律制度嘅依據。咁所以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即係中國憲法同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咧係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憲制基礎嘅。 憲法一分鐘。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 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嘅音量，练习嘅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喺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Ben 袁富华。对我嚟讲，乜嘢系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屋企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虽然咧我唔认识袁富华先生咧，但系听佢把声咧有一种好 friendly 嘅感觉，好舒服嘅，听落去嗬，就同阿斌哥一样咧，佢把声音令到好舒服嘅。阿斌哥， 边个斌哥？我识唔识噶？ 吓？ 哦，惊到惊到， 唔系 地震啊！咁有礼貌嗌佢 小强斌咯，系啊，小强斌咯，小斌斌咯， 系啊，你好，小斌斌， 你想2021、2022年我哋点叫你啊？叫小斌斌好， 大斌哥。 大斌哥， 大斌哥 好啊，有要咁 系啊，嗱、 啊，你哋知唔知大斌大斌哥喺英国都红噶 ，Big Band 啊嘛， 系啊， 系 啊， 因为人哋叫你阿哥咧，你要受得起先得噶嘛，咁即系话咧， 你梗系受得起啦， 我咁讲，我要努力做好啲，咁啊，当有一日你嗌我嘅时候，我就会。俾封利 咩？有日即直情而家開始啦。 阿哥其實都可以有唔同嘅狀況嘅，有啲阿哥你冇搞錯，咁樣都可以叫阿哥 啦。呢啲我成日聽。 明明嗌咗餐蛋面，我哋整槍蛋面嚟，阿哥你冇嘢啊嘛？ 即係等於 叫佢阿哥咁。 語氣好分辨到嘅，譬如講對唔住，對唔住。对唔住咯，嗰啲咁样系嘛？ 系啊，啱啱 先，啱 好啊，咁啊，阿大斌哥， 系 好嚟呢环节。 哇！ 你又知唔知？今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我哋自己 内斗， 跟住下半之后，我哋今日有嘉宾吓，用电话有位靓仔牙医， 哇正啊！会唔会有年终奖啊？我哋今日， 我成日对于牙医咧都有好多幻想， 系啊，瞓落佢张床， 又擘大。嗰、那個口 係啊，好浪漫。 而係其實咧，牙醫係最早你去睇佢嘅時候，佢已經戴咗口罩嘅。嗯、有冇留意啊？ 有啊。 你永遠都係戴住口罩，因為你瞓咗喺度嘛。如果佢講嘢，佢唔戴口罩嘅話，啲口水會滴曬落去你個口度噶嘛。 哇！ 正啊，間接。咁 anyways， 同埋你覺唔覺得牙醫俾你嗰、那個安慰或者嗰種嘅即係？叫你定低，唔使咁惊咧。佢有时佢讲一句说话，你就会即系 好温柔。 你睇医生，你唔会咁惊。我代表我自己啦。睇牙医零舍咧，个心噗噗噗噗噗噗， 我系好憎睇牙医。 好惊！ 我最近又睇咗，因为我十月头嗰时咧咬烂咗啊，生牙裂咗啊。 咁先算 咗。 喂，唔系啊，唔怪得芝烧， 连牙都咬裂， 芝烧咪烂咗咯。所以上次佢就系，你记唔记得佢整烂咗芝烧啊？系啊， 你 帮 佢吹 嘅 啫， 就系咬烂，咬嚟咬啊你。 哇，你真系犀利啊！ 佢就话我 即系烂到点啊？ 裂咗，佢话必须要掹咗佢。 哦，裂咗好容易嘅啫，所以咧又有咁上下年纪咧，唔好搵嚟咬啲你咪食虾，咪食蟹啊？ 即系唔知食到啲咩一个位就 佢少少裂痕就嚟噶啦。 你只牙本身可能已经脆咗，即系里边已经蛀到枯咗，所以先至会外强。中干咁一咬咪碎咯， 佢冇蛀，佢净系裂咗啫，系嘛？就补翻个壳咁。 即系之前应该 之前系只牙系废废地嘅， 哦， 废废地 嘅， 系啊，咁佢就话掹咗佢啦，咁样，但佢又冇掹走我，佢又唔需要。 应该连根拔起。 大牙嚟噶。 系啊系啊， 最后尾嗰啲啦， 上颚嗰啲，上颚嗰啲，哇，摆咗三支麻醉针，系咁扯咗出嚟，哇，真系好惊， 系 三支， 系啊， 两支打一个 pad 啊， 打喺边度啊？ 打喺只牙咯， 系啊，我知打喺牙肉度啊嘛， 系啊，但系佢好温柔啊，放心啦，你瞓低啦， 系啊， 然后再有个护士咧就铺一 揿住你个心口仔， 根仔喺我个心口仔， 哎呀，系啊，口水坚啊嘛， 系啊， 咁啊问噶，你想今日想要呢一个河马仔啊，定系想要呢一个红红啊？ Joyce 光同我玩， 开心。 你睇眼有冇照过？ 梗系有啦， 企喺度揸住两支嘢，跟住个嘢拱拱拱拱转弯 啊！ 哎呀，好开心！ 其实我最惊就系 嗰啲声 咯， 嗱嗰啲声我就谂过啦。如果我到时咧，我自己带个无线耳筒，一路听住啲音乐， 唔得嘅， 得唔得咧？ 有嘅， 得。我试过有一次得， 我觉得唔得，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要搞一啲比较难少少 嘅手术 嘅小手术啦。咁跟住佢同我讲嘅就系起码都要有两个钟头，佢点做咧？系两个钟头，咁因为你要车细一只牙之后，咁跟住咧就将佢套一只牙落去，咁所以咧就有排搞嘅。咁啊佢好好，佢系你瞓喺度啦，上边咧天花板嗰度咧系有个 screen。 套戏啊， 佢可以俾你睇一套戏。 哇！ 你两个钟吗？ 使乜钱啊？套戏 唔需要，佢任得你拣。咁跟住咧就俾你戴住个 headphone 嗰度喺度睇戏。我系完全喺唔嗱，佢就会打麻醉针。你喺唔痛嘅情况之下睇完嗰套戏，跟住搞掂。 但系咧系嘅，系分散咗注意力。但我觉得最辛苦，如果你真系要讲真系真系两个钟嘅话咧，最辛苦系咩？即系你个牙臼一落抹两个钟咧，系好攰。 唔系佢有嚿嘢俾你咬住嘅， 系啫。 佢帮你撑开只牙嘛，撑开你个牙口。 去厕所都麻烦 啊。系啊，即系其实牙医系充满无限嘅幻想嘅。我成日都谂紧嘅就话，当佢一除咗个口罩嗰时候多谢你个， 你头先整个咩声出嚟？ 冇啊，我头先唔小心咁，你嗰啲牙齿 嗨到个嘴唇， 嗨到咁样，因为我戴个口罩。 因为嗨你就系嗨到 咁样啦。 我明白明白。阵间我哋问下牙医仔， 同时间嘅话，希望大家都可以打定电话嚟噶，就18723881872388，因为靓女 Tiffany 已经喺度等紧你嘅电话啦。 我一拧转面，佢望实我。 今日我哋会有呢个随即大点唱啦，就会喺12:30至到一点钟呢半个钟头里面嘅，咁快啲去打电话嚟话俾我听你想听咩歌啦。 争取啊！2021年的呢个星期五啊， 最后一击 ，OK， 来吧， 系。 你又知唔知？我哋互斗嘅时间啦，不如我问先啦，好唔好？ 好， 呢个问题来自日本，霓虹啊 ，Japan， 霓虹， 霓虹嘅，日本曾经喺天武天皇在位嘅时候，曾经下咗一个叫禁肉令啊， 肉 即系肉食嗰个肉， 好彩，吓死我啊！ 唔系马老师嗰只。曾经咧佢禁止 度过呢日子， 人民咧系唔准吓食用五兽，兽即系野兽个兽吓，分别有牛唔准食，马唔准食，狗唔准食，鸡唔准食，最后一个系咩呢？五兽五种野兽唔准食，第一牛、马、狗、鸡同埋第五样系咩呢？以下答案请揀其一。第一羊，第二猪，第三猴，或者佢哋叫猿，四是驴仔。四样嘢到底佢哋五兽之中嘅最后一个系乜嘢呢？羊、猪、猴、驴仔。 猴子应该比较少要禁啦，系嘛？ 嗱，唔系，头先阿梁博士咧特登个猴子咧， 特登 讲 咗一次， 多一个，另外一个，即系代表猴。 猿猴，猿猴， 系啊。 但系头先佢禁食嘅嗰啲都系一啲加速， 系啊，即系有禽，有鸡， 有 鸡 咯，狗咯，啊狗， 有狗啊，系啊，牛马。狗 嗱，我覺得豬咧，即係呢個必須要食噶啦，係啊，天王冇理由禁啫。 哦，其實禁你哋就係唔好再唔好 食 嗰啲 食 野生動物又唔頂， 我覺得猴子，我覺得係猴子。 牛羊同埋豬，仲有咩 猴 同埋咩啊？ 鹿仔， 羊 鹿仔， 豬猴鹿。 好， 鹿仔， 我唔跟你，鹿仔， 猴子， 我揀 你睇下學霸先，學 霸 忙緊， 學霸，我聽緊電話，係啊，因為呢個係啊，學霸 好犀利 啊，佢次次都全中啊。 上个星期我记得啊，禁边个地方禁买啊，冷气机 啊，佢唔系净系一次啊，佢系次次中啊，系全中啊。 学 霸唔该， 阿 Tiffany， 佢忙紧算咯。 因 为 今日系年中最后一年咧，我谂好多人打嚟啊。 我哋靠自己， 猴子 好， 一个猴子， 一 个驴 仔，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当然有啦。正确答案， 猴子 就系猴子嘅。 系 啊，佢特登讲。兩次嗰個字 根本就係俾貼士你啦， 即係豬佢唔講斷係咪先？日本 係啊係啊，豚肉啊嘛， 咪咯， 以華老師今日 醒好多喎， 喂做乜嘢啊？唔飲我真係唔飲，真係 豬啊！斌哥得我今日咪個 外景營造困惑，渡過望海，怎麼開始怕？然後情緒。学懂，又一记收纳。 这里才听到雨声，可洗刷我糊涂个性，新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白日梦，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小星星伴月亮，小花猫认同墙看着我表演，再想象每个未来跟我遇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学字才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 今天11:25早上，有这首歌《知未来的我》。你又知不知道下一位 李婆？ 没错， 李 婆，李婆， 李婆。好啦，嗱，李婆要问大家嘅就系、是，你系话学贯中西啦？ 我哋冇咁讲， 系咪又去过边度？亚马逊系咪咩森林度冒险 系 嘛？ 佢系、学贯东西啊，即系学咗少少东西， 欧洲欧洲十二年， 系嘛？去欧洲十二年啊，流浪 系流浪嗰阵 时 就 欧系咪 O U T 嘅欧啊？你咪去欧洲 好欧， 我唔话你咁欧啦，叫 欧肤浅。 咁唔好答我啦，呢个问题。好啦，所以我觉得咧呢啲嘢咧应该都系同你。以往的一些、生活的可能都會有些關的，有 沒 有去過什麼地方？有亞馬遜 開正我飯都有 啦。其實喜歡不喜歡讀 geography 的那時候地理呢、不厲 害的， 不厲害的，但是喜歡的，是不是？哦，我真的超不喜歡， 我都 不喜歡，但是現在我就覺得其實是需要， 是啊，即等於經濟這樣， 沒錯， 經濟必須要讀，真的 是。好啦，現在想問一條很簡單的問題，就是說究竟世界咁样你唔好玩啦。咁就係世界上最长嘅河係边一条啊？ 有冇答案？ 河流啊，四个俾你揀嘅就係 A 尼罗河， B 多瑙河， C 长江， D 就係你去过嘅亚马逊河。 嗱，我哋用简化。 你喺度流浪咁耐吗？ 系好耐啦， 知道有几长啦、 系我答 过。有冇你条命咁长？ 但系后来咧，地壳变动。条河 有个断层，系咪啊？ 条河缩细咗， 缩细咗。 嗱，阿博士，我觉得长江同埋多瑙河一定唔啱噶啦。 嗯， 系，跟住 即系剩低嗰两条， 系啦， 系边两条啊？剩低 亚马逊、 尼罗河 A、尼罗河同埋啲亚马逊河。 嗯， 嗱，从开始啊吓，世界上最长嘅河流究竟系边一条咧？咁就系 A 尼罗河、B 多瑙河、C 长江同埋 D 亚马逊河。 尼罗河， 需唔需要问学霸？ 学霸又忘记。 今日阿马老师手巧，我跟佢啦。 系咪啊？跟佢，跟住你讲乜嘢？ 话尼罗河啊？ 尼罗河系咪？咁咪你都系跟尼罗河系咪？冇点解又冇人啱啫？因为你哋两个都系同一样嘅。 系啊。 正確的答案是改不改？ 不改，不改， 不改， 正確的答案是 啱嘅，系你咯。全长系有成6670米嘅，发源于咧就系呢个维多利亚湖嘅西群山，一路咧就哇经过好多咁啊坦桑尼亚、苏丹啊、埃及啊，同埋咧就系等等嘅国境咧，去到嘅就系地中海嘅吓。而流域嘅名 Mediterranean， 系啦 ，Mediterranean Sea，Mediterranean， 冇错。所以真的好犀利， 系咁读啊，知唔知啊？ 好，每人有一分。 好嘢， 到马老师出 嗱，我依家摇摇铃先啦。好嗱，又考翻你哋啲 后发上身啊！你今日 中国文化题，即系我想你真系长知识啊，有啲味道。 我知咩举啊、吹啊嗰啲啊嘛，上次你教下够啦。 系啦， 云英未嫁。 哦 ，OK。 云英到底系代表咩咧？ 嗯， 一云鬓。即系 头发 嗰条嗰条鬓啊，即系耳仔 耳仔侧边嗰个滴水。 第二只一个形容词嚟嘅啫。 嗯。 第三个就系、是、一位女士嘅名。第四就系、是、啲菇菌 咩啊？ 菇菌啊？ 菇菌。 我估一 云英味噶，系啦，就系云鬓，即系滴水仔。 嗯。 第二就系、是、 自己都唔记得 形容词。第三就位女士嘅名字， 女士嘅 第四就系孤群， 女士嘅名字。 我估一， 你估一， 我估三， 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 有， 系 啦。 你好紧张啊！ 开估， 系 呢、這个故事咧就系晚唐嘅。 哇， 有个有个人，云英其实系一个 人名， 人名 哦耶，好耶，李婆中咗。 但系咧，云英未嫁系有贬义嘅，所以咧，你譬如话过年咧，啊，你结婚未啊？你梗系啦，云英未嫁就千祈唔好咁讲。 即系话人哋可能系已经过咗结婚年龄嗰啲咁啦。 我嫁唔出 先叫做云英未嫁。 因为云英系一个妓女嚟嘅， 系、哦、 啦。如果你想听呢个故事， 伤感 嘅 呢个故事， 好 就要留意我哋迟啲推出嘅 成语动 L 浪。好嘢啊！ 系啊，强强博士，知唔知几点解咩叫做云英未嫁？ 嗱，先由一个妓女开始讲起，系一个悲惨嘅故事。好，系11:30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国泰机组人员感染 Omicron 病毒，他曾经同家人到又一城望月楼用膳。消息指同场不同台的一名地盘工人验出初步阳性。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可以肯定望月楼内出现本地传播，维持两个几月的本地清零应该断缆，情况令人担心。許樹昌認為有關機組人員同地盤工人同場感染的機會很高，據他所知兩人用膳的位置相隔幾張桌，需要留意是否仍然有其他食客同樣受感染，呼籲收到安心出行通知的食客盡快接受檢測。許樹昌又說，另一名機組人員抵港後曾經到中環一間酒吧，其後驗出初步陽性，憂慮會否出現酒吧群組爆發。許樹昌說，患者到過社區不同地方，變異病毒株病毒潛伏期相對較短，預計未來幾日可以留意到是否有進一步社區感染，建議當局盡快追蹤兩層緊密接觸者。政府將石硖尾澤安村榮澤樓列為受限區域，上週大約7:00完成強制檢測行動。當局說916人接受了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派員到訪大約550户，當中48户在過程中沒人應援。有榮澤樓居民表示不擔心，會戴口罩和勤洗手，又滿意村內衛生情況，並計劃打第三針疫苗。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9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在166宗本土病例中，大部分來自陝西省，其中西安市佔161宗，咸阳市、延安市和山西运阳市亦有本土感染，单日未有新增死亡或疑似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102,083宗确诊，4,636人死亡，94,700多人康复出院。 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不足一个月内再度通电话。美俄官员都表示，两位领袖在对话中警告，在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将会破坏两国关系，两人都同意进一步推进外交接触。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表明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友将会作出果断反应。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对会谈感到满意。他引述普京向拜登指出，任何制裁行动都可能破坏俄美关系，亦是一个大错。俄罗斯下个月十号起将先后和美国、北约等代表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安全会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22点，升308点，成交金额4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5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8，升13.4；阿里巴巴119元，升9.1。美团227.8升9.4，京东集团274.8升15元，盈富基金23.56升2.8，商汤5.24升1.11，小米集团18.96升3.2，药明生物92.05升2.05，快手72.25升4.15，李宁85.2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1，瑞士法郎0.914，加元1.275，人民币6.37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115点。港金报1691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99美元，卖出181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马场对出。重复多次，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马场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去到个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喺新界方面咧，就系坑口嘅影业路啦。影业路因为有道路工程嘅关系，上翻去银线湾道回旋处，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一带比较挤塞。青衣的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涌尾路那段都是挤塞。

有时我都想啊，不过唔敢啫。我哋做呢行咧，每一个病人入到嚟咧，个个都惊噶啦，因为见亲我咧都冇好嘢嘅， 都唔系嘅，都有洗牙嘅， 洗牙都惊，都软 啊， 滋咁样。 我系啲手咧会出晒汗噶，你会唔会咁噶？跟住我会整到人哋嗰张凳咧， 湿晒， 湿晒噶。 系啊， 你冇咁紧张，你冇咁紧张，飙晒汗噶。 咁点啊？ 系啊，正常。正常嘅，正常嘅，咁啊，即系讲啲温柔啲嘅，用啲温柔啲嘅语气，慢慢同佢倾下偈，倾下偈先至转入正题咧。 倾下偈，倾下偈都 有啲前奏。 但系林医生啊，我试过好多年之前咧，有个老牙医啦，即系佢都系伯伯嚟嘅。 系 咁咧，有啲工序你唔好睇轻，其实好嘥力嘅，就系剥牙啦。 系啊，扯出嚟噶。 哇，嗰个老牙医咧，你知唔知我仲要大牙？ 嗯， 佢剥下佢唔够力。哎呀，阿张你等等我坐下头啊。先咁样， 真系啊！ 佢要，因为都系啲家庭医生，佢坐埋一边，唞唞咗好耐。 我系你，我好担心。 系啊， 佢摸完只牙之后， 佢好似心脏有事咁。其实系咪噶？即系系咪真系？其实牙医都有牙医嘅辛苦。 点解要咁难摸佢咧？ 因为掹戳唔到啊！ 点解嘅？ 系因为只牙其实系好实噶嘛。 系啊，真 系 好实。 隻牙係比較好啲嘅，個醫生可以用個剪夾術佢嚟剝咧，都會比較容易啲。 嗯、 但係有時隻牙已經黴黴爛爛啊，或者淨得翻隻牙腳喺度啊，咁剝牙就係比較辛苦嘅。不過、 哦、 一般嚟講咧，都唔係靠用力嘅，其實唔係靠用力嘅， 係 有技巧嘅。 哦， 係啊， 用陰力嘅佢。 頭先阿醫生話， 或 者牙黴黴爛爛， 因為我哋個主持人馬小強佢就係話佢自己最近都試過。係 啊，我十二月頭去，哇嚇到我死啊！個醫生猛。话你定啲嚟，定啲嚟，跟住有个护士咧，佢俾个漱口水我咧，佢叫我唔好喺度焗 即系梁医生自己定啲嚟，定啲嚟咁， 唔好理佢，虽然佢揸住咗我， 定啲嚟， 定啲嚟， 好啦，嗱，咁啊，梁医生今日会问一啲问题，咁啊会俾埋呢啲嘅可选择啲答案嘅，咁啊而家可以开始第一题啦，交俾梁医生。 好啊，嗱，咁有啲比较有趣啲嘅问题啦吓，咁啊。第一个问题咧就是、喂，点解我哋会有口气嘅咧吓？咁我俾咗四个答案大家拣嘅。 好， 第一个答案系，喂，因为你食得太多韩国烧烤啦， 热气啦， 第二唔得噶， 即 系热气嘢啦，食得太多热气嘢啦。 啊，第二个答案就是、喂，热气唔够瞓咁样， 唔够瞓。 第三个答案咧就是、有蛀牙。 Okay? 第四个答案咧，诶、刷牙嗰阵时咧，你冇刷埋条脷。 哦，其实你知唔知道刷牙要刷埋条脷噶？ 我知， 原来有一啲系专登揾嚟刮脷 嘅，牙刷佢背脊有一粒粒嘅， 系啊，胶噶嘛， 系啊。 但系我想问梁医生，我咪拣多嗰个噶，即系咪？ 以上皆是啊，可唔可以？ 可唔可以？ 我哋而家唔系真系考试啊，玩下啫。 唔系我好认真嘅， 李医生好认真噶， 我都认真噶。 因为头先讲嘅四个选项咧，我哋全部都有听过， 系啊， 都系口气嘅来源嚟噶，所以我可以拣嘅就系以上皆是啊。 喂，不如咁啊，你 唔系先，唔系先，阿医生啊，我想问你嘅口气啊，唔系即系口臭啊？ 口气啊，系啊， 系咯，唔系口臭。 O K， 有分嘅咩？口气同埋口臭。 因为人哋话佢口臭，唔等于话佢有口气噶嘛。 口臭系话佢讲嘢。 你系指住我嚟讲。 系啦，冇错，系你讲嘅内容。 系啊， 系。 同埋嘅就系你出嚟嗰扎气，两回事啊嘛。 嗱，可唔可以重复多一次啊？第一系热气啦，可唔可以咁啊？ 寒烧，第一系寒烧， 即系等热气啦。 即系热气， 第二咧。 第二系热气，第一 系 寒烧烤，第二热气唔够瞓。 哦， 我唔够瞓，第三。 第三系有蛀牙， 嗯、 但第四系刷牙嗰时冇刷埋条脷。 咁我用牙医嘅角度，应该系蛀牙啦。 蛀牙 咧， 哦，蛀牙。 其实除咗蛀牙咧，有啲人话你内脏有问题咧，有病嘅毛病咧，都会。 嗱，如果医生有消化系统出现咧，我就会拣埋消化。 但有时好得意噶，佢哋话咧，唔系话诶，净系牙嘅嘢咧，先至要睇牙医噶。 系啊， 有时候有啲嘢嘅话，你都系要睇牙医先至会 find out 究竟系咩事噶咁、样噶。 我拣蛀牙，牙医。 蛀牙，我都拣蛀牙。 我拣既然出得嘅话，我谂佢应该有啲 tricky 嘢咁，应该系鬼马梁医生。 No， 鬼马梁医生。 我就咁听梁医生把声系一个好老实， 系冇错。 下次 忠忠直直， 冇错。 系 呢啲先至得啊，系咪？斯斯文文。 阿瑞，快啲拣。 离胎 咩？ 蛀牙 冇擦离胎，即系冇擦条脷。 蛀牙 会咧？ 唔会。 冇擦条脷， 应该唔会。 唔会。 三个有冇人中？ 我同阿马小强都系估呢一个蛀牙，Sarah 咧就系拣脷胎，有冇人中？ 好啦，咁啊，点解？ 唔系有冇人中先，梁医生？呢两个有冇人中？ 有冇人啱啊？ 啱晒啦， 两个都啱晒啊！ 我就想讲话，点解 Sarah 你唔坚持你原本嘅选择，就系 A、B、C、D 冚唪唥中晒 咧？哦，即系 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啊！ 以上皆是 嘅，系啊，因为我全部都听过晒。 哦，即系离胎都会臭噶个口， 臭噶。 啊，因为条脷， 你冇擦咧。 小强头先都讲啦，条脷唔系一个平滑嘅组织嚟嘅，系好多粒粒突突嘅。咁条脷越厚嘅地方咧，嗰、那个粒突就越犀利啦。 跟喉咙嘅地方啊，你 系 啦，冇错，嗰啲地方咧就会藏到啲污糟嘢喺度。如果你刷牙嘅时候顺便梳一梳佢咧。嗰度系会有口气出嚟， 但我撩到入去咧，我反胃喎。系啊，医生， 边个叫你撩咁入啫？咁啊，医生叫我哋教我哋啊嘛。 你插埋个喉咙钉系嘛？ 就系 塞埋个喉咙里边，怼入去，吞剑啊，吞剑咁好似， 就要 at 嗰下就啱啊。 就系要你响啊！ 哦， 系啊，要你神呕啊！ 长知识啊，多谢啊，医生。 OK， 好嗱，第一条问完啦，我哋不如进入第二条啦，医生。 好啊。 好啦，咁啊，第二条嘅问题咧就系。好多人的门牙都不是很齐整的，他越来越不齐整，年纪越大就越来越歪斜， 喂，年纪大的牙会再走样一点， 是不是？是啊，会的，疏一点， 是不是很多人就说是不是因为智慧牙生不出，在里面是这样怼，所以令到门前面的门牙不是冧晒呢？那答案是定不是的。 哦，即系咪智慧牙令到你嘅牙变得唔整齐咧？ 诶，对唔住，梁医生系咪话门牙？ 系啊， 系啦，系啦。 门牙，我门牙唔整齐就因为智慧齿顶到佢。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唔系， 不是， 我都觉得不是。啊，唔系，等先啦，唔好开估住啊。 嗱，呢条冇可能以上皆是咯，又系又唔系， 好矛盾啊！ 啊，你都几阴险啊！ 系啊，鬼骂梁医生之后，仲有矛盾梁医生。 啊，马超强，你嘅心谂啲咁邋遢嘅？ 好，我话系啊。 我话唔 系， 系 啊，佢哋话唔系，我话系。 好，答案。 我要坚持自己，错到底。 唔系嘅，因为 系佢你咁。 因为啲牙咧有个天然嘅倾向咧，系不断咁向前推嘅。你有智慧牙又好，冇智慧牙又好咧，系啦。咁如果嗰啲牙，如果你原本嘅门牙系好齐整嘅话咧，你唔会觉得有咩分别嘅。但如果你原本系少少有啲歪啊，有啲搭住咁咧，佢喺尤其是系二十岁至三十岁啊，卅零岁呢段时间咧，佢系会越嚟越歪嘅。啊！呢个系正常嘅， 明白。 恭喜。 我真唔知向前。 阿梁医生啊，一阵间我哋玩完之后咧，我可唔可以咧今日咧顺便问一啲关于牙嘅嘢啊？因为我谂好多人咧牙齿嘅问题都 有 少少都 有。 趁有呢个机会，我一问少少得唔得 啊？ 好啊， 好。不如咁 玩多一条， 玩多一条先，系啦。然后我有啲嘢想问嘅， 讲多一条， 第三条， 第三条啦。 系。 咁啊，我哋。睇下漂牙啦，大家都听过牙齿可以漂白啲嘅， 我有做嘅。 其实咧，梁医生啊，咁我顺便问啊，我见坊间咧嗱，有啲咧，我唔记得咩牌子啦，总之有啲产品咧吓，即系好似啲膏咁样，佢话佢搽咗咧，跟住就会漂到牙。其实嗰啲信唔信得过，或者嗰样嘢系咪真系有实用啊？你有冇听过？ 坊间听过，有好多，其实有好多种产品嘅，亦都有好多种方法嘅。有啲你要去医生同你照啦。有啲咧就俾个 tray 你，俾啲药水你自己 家居 摆啲系啦，好似个牙托咁贴啲药 gel 落去，咁啊自己戴住瞓觉。 有试过， 得唔得噶？功效都得噶嘛？ 都有啲效， 有一两个 shape 咯，你会摆。 好， 其实主要系睇你本身牙齿个。个色素系乜嘢？有啲色素咧系比较容易漂白嘅，有啲咧你就漂极佢都唔白嘅，有啲你越漂佢越衰啲咁。 系啊， 系啊，真 系。其实系啊，其实最主要咧系咪因为饮咖啡啊、茶啊啲深色嘢啊？其实 嗰啲系渍嚟嘅，渍系洗得甩， 洗得到嘅，系啊，洗牙嘅时候洗到。 如果讲漂咧，就系牙齿本身嘅牙嘅颜色咧，你点洗佢，点刷佢，佢都唔会变嘅。 明白。 主持呢条就关于漂牙啦。 啊！呢条咧就关于漂牙嘅材料， 请讲。 咁我俾四个选择大家。 即系漂牙用咩材料嚟同你配漂咧？ 系啦 ，A 漂白水 ，B 双氧水。 喂，你系咪睇过佢嘅答案啊？你系咪睇过佢答案？佢真系，阿梁医生，你讲啊，你讲。 Oh my god！ 好好， 咁我讲定先话讲先。 唔 系 你讲， 你讲，你主持。 我讲。好，第一咁啊，1:99漂白水啦。系。第二系瘦口水。第三咧就双氧水。 嗯。 第四咧就童子尿。 童子。 阿医生话等等，你飘牙啊嘛，我叫阿靓仔嚟先。喂，阿靓仔过嚟。 靓仔话我好忙啊。 我未有得屙。 整个 baby 嚟先。 吓？ 嗯。 搵啲即系你意思嘅就系漂白。 材料啫，材料啫。 材料 会有童子尿啩？ 我都收口水，我都会剔走佢。 一比99嘅漂白水， 如果 收口 水， 收 口水得就唔使买啲漂白嗰啲嘢啦。 但系1:99，如果你稀释咗，有机会得咯。 但系冇理人饮噶， 我觉得唔， 因为你有机，我知 我觉得四个都唔系好似，听我 双氧水， 双氧水啦，我估双氧水， 双氧水啊，因为其他唔系好似啊嘛，系嘛， 双氧水 系咯，饮得嘅咩？ 你唔同，你唔会饮噶 ，chemistry 啊， 我有 饮噶， 系啊。 你含嘅啫嘛， 但系你都会有啲口水会、哦、会 唔系佢其中一个成分啫，啊，即系做 系咪其中一个成分咋？ 啊，两 种成分啊，当 其中一个成分， 其中一个成分， 双氧水， 双氧水， 系啦， 你会加埋漂白水， 你唔可以拣两个， 两个啊。 系啊，我拣咗个成分嚟啫嘛，个成分嚟嘛，漂白水加双氧水，我加埋漱口水。 咁你不如四条搭晒， 唔系童子尿我冇加，呢个系我 formula 嚟嘅， 系你嘅 formula， 系啊，我条 formula 咁得。 我估双氧水， 唔系医生，你记住啊，我马小强拣漂白水、收口水同埋双氧水。 系我同阿 Sir 拣双氧水， 有冇人啱啊，梁医生？ 一啦， 咦？唔通童子尿先啱？佢喎，咁唔通我哋错晒？ 玩下嘅啫， 系 冇咁冇咁认真。第三同第四即系双氧水同童子尿咧，其实都有关系嘅。 童子尿都有关系、 哦，童子尿系咪 ammonia？ 有童子尿就讲笑嘅啫，其实系尿咧，尿素系一个漂白牙齿嘅 尿素啊， 好重要嘅成分嚟嘅。 重要 尿素。尿素咧就系、 是、尿素喺化学元素表里面，我其实系乜嘢？ 系咯， 系化学元素表入边咧就是 ammonia， ammonia 即系 ammonia 咯，系啊 ，ammonia 嘅简写乜嘢？ 加埋二氧化碳，加埋 carbon dioxide，ammonia 加 carbon dioxide， 咁就系我哋。哺乳类动物嘅尿液里面最主要嘅固体成分嚟。 哦，即系鸭嗰啲味就系来自嗰啲嘢。 系系啦，咁啊叫我哋将佢合成之后咧，就叫做 carbamide peroxide 啦。 哦。 咁、大家要明白咧，漂牙嗰个原理究竟系咩啦？因为嗱、水系 H2O， 大家都知啦。 知 系。 系嗱，两个氢一个氧咧，就是、一个好 stable 嘅、好稳定嘅分子嚟嘅。 系。 但系如果你将佢变成H2O2 两个氢两个氧咧，呢、个分子咧就唔系好稳定嘅，就有个氧嘅电子咧，成日想离家出走嘅，系咪 咁得意？ 成日想走出嚟嘅。 咁咪劝佢翻。 如果喺个牙医诊所里边咧，如果个牙医可以用啲橡胶保护住你啲牙肉咧，咁、佢就 就稳定噶啦。 30% 嘅。H2O2 比較濃的其實，搽喺你個顏面度，再加啲光啊，再加啲熱啊咁，咁呢個氧嘅電子咧就好容易咧會滲透咗落你嘅珐琅質嗰度，就令到嗰啲牙齒變白嘅。 哦，即係嗰個運作就係咁樣。 係運作就係咁樣，但係個問題咧就係雙氧水係好辣嘅，佢唔可以掂到啲牙肉嘅，所以喺醫生嗰度佢要揾個橡膠冚住你啲牙肉。咁你翻屋企揾個 tray。俾你自己擠啲嘢落去一咬，喂，擠到周圍都係啦，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唔可以用咁強嘅30% 嘅 H2O2 啦。咁我哋就會用 carbamide peroxide。咁呢係一個比較輕嘅嘅濃度啦。咁嘅用尿素做嘅 peroxide， 咁佢一樣有個遊離嘅。氧嘅電子，咁你浸住佢，冇咁有效㗎啦。喺醫生度做，當然快見效啦。咁呢個咧冇咁快嘅，慢慢嚟咯，慢慢帶住佢嚇。咁啊，始終有一日咧都會白嘅。 始終有一日 都會白。 十年後， 我中意呢樣嘢， 終於白啦！浸咗十年， 我都八歲啦， 除得啦隻牙， 隻牙都甩咗咯。 多謝醫生。喂，臨尾啊，幾分鐘想問下，而家新科技啦，其實過去呢十年 咧植牙都好似好受欢迎啦。不过一般都好贵吓，植一只牙几万蚊噶吓。其实而家系啊，一只牙系啊，两三万蚊噶。其实而家最新嘅科技，如果有一只牙脱落咗啦，咁因为人到中年啊，或者系因为蛀牙或者其他原因，系咪都系用植牙？会唔会有啲新嘅科技添啊？梁医生 update 下先。 到目前为止咧，嗱，镶牙全世界都系嗰三个方法嘅啫。一系就做个除得甩嗰啲牙托，一系就要磨细你隔篱咗有啲牙做条牙桥，一系就种牙。咁到目前为止，我哋所认识嘅、所知道嘅最比较理想嘅方法都系种牙噶啦。 嗯， 明白明白。但系好似话嗰个成功率唔系100%噶嘛，植牙。 喂，呢、這个世界冇样嘢系100%嘅。 但通常如果唔成功系因为咩原因啊？ 好多种唔同嘅原因嘅，例如佢本身嘅病人本身嘅骨质啦、病人本身嘅骨量啦、佢身体嘅状况啦，好多种原因会影响个植牙嘅成功率嘅。 系、 嗯、 系、 啊。 好， 梁医 生， 系系咪吸烟啦？咁、生活习惯啦，咁都有影响噶。 OK， 系啦，其实诶，所想问一样嘢嘅就系，有人有讲过嘅就话，如果你补牙嘅时候咧，物料亦都有唔同嘅选择。咁咧就话会唔会系嗰啲就系咩唔知咩诶钛金属嘅定系唔知咩嘢？有搪瓷噶嘛？我哋曾经系试过，又冇咁襟嘅。 有啲系银色噶嘛？ 系啦， 即系话冇冇睇。 有啲金色添啦，嗰阵时我哋好 金牙喎、啊，系喎，医生依家仲冇人镶金牙。 比较少啦， 唔系金牙，佢系揿啲金属片啊，成嚿金属片咁揿落去啊，系咪啊？ 嗰啲叫嗰啲系金箔嚟嘅， 金箔系揿啲金箔落去啊，成块 揼揼揼揼揼揼， 系揼落揼揼揼揼揼到嚟。 咁而家有啲咩嘅物料？其实你觉得嘅就系又美观啦，又好啊，咁样噶。 喂，老实讲，如果你问我咧，我就真系觉得用金嘅真系最好嘅。啊，我哋见到啲即系保咗50年、60年嘅。都仲喺度，好 系咧，牙齿当金使啊！ 只牙仲喺度，个人就唔喺啦，只牙仲喺度。 啲金，啲金又升值喎！哎呀，正啊！ 系肉酸啲， 系喎。 不过以前嗰啲阿婆成只都系金， 系啊，或者捆条金边噶， 好犀利。而家仲兴唔兴噶，医生？ 而家冇啦，而家冇啦。而家咧，现代人咧，除咗实用之外啦，实用、襟用之外，最紧要系美观啊嘛。 系啊， 系咪？咁所以而家一般都系用我哋叫瓷粉啦，吓、啊、或者用一嚿搪瓷啦，吓吓吓，即系或者咁样去保住补佢或者套佢咯。 哦， 长知识今日、好啦，多谢晒梁医生吓，即系下次有机会再揾你讲下牙齿的东西，好吗？ 我想见你真人啦， 我都想。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身 体健 康，多谢你， 拜 拜。 好啦，12点钟咁啊，听紧风骚快活啦。头先同阿梁医生倾完啲牙齿嘅东西，同埋问问题啦。翻嚟咧，最后一小时我哋仲有哇，马老师同埋马老师主持嘅一个问答游戏啊， 神秘嘅问答游 戏系啦，叫做咩啊？唔，嗰游戏系咪叫唔知唱乜鬼啊？ 叫做系啦，唔知做乜嘢，唔知估乜鬼、 啊。药及欧安组织代表举行安全会谈。因为亲信干政等案件而被扣押了4年9个月的南韩前总统朴槿惠，当地星期五凌晨零时正式获特赦，重获自由。韩联社报道，政府向因病正在三星首尔医院接受治疗的朴槿惠颁发赦免证书，同时撤走常驻病房的法务警员，但预料朴槿惠要留医到2月初才能够出院。一批支持者在医院附近集会庆祝朴槿惠获释。总统文在寅日前以朴槿惠身体健康、身体情况和促进国民团结等因素为由，宣布会在今日特赦朴槿惠。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同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26点，升314点，成交金额5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2点，升12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5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7.8升14.4，阿里巴巴119元升9.1，美团227元升8.6，京东集团274元升14.2，商汤5.46升1.33，盈富基金23.56升2.8，小米集团18.9升2.6，药明生物92.55升2.55，快手71.95升3.85，李宁84.8升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10.526，瑞士法郎8.53，澳元5.656，加元6.119，新西兰元5.322，欧元8.8263。每百日元对港元6.7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4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115点。港金报16,91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97美元，卖出1,81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啦，车龙就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咧就挤塞，车龙排到怡安阁。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模糊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津桥坑口路嘅影业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啦，咁今日除夕嘅交通特别安排，喺渡轮方面，天星小轮咧就会延长服务到凌晨嘅1点，中环去平洲嘅渡轮咧会加开一班凌晨1点45分，而平洲去中环啦就会加开凌晨嘅1点。咁另外港铁啦同埋轻铁就会延长服务1个钟头嘅，咁港铁除咗喺机场快线同迪士尼线之外，电车就会延长服务到凌晨嘅2点半，渡轮啦。中區啊，應該係中區半山自動扶梯咧，就會延長服務時間到凌晨嘅3点。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I got that fire.实现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一齐倒数啦！ 好啊。 为什么要倒数呢？ 等大家有一份期待嘅心， 送旧迎新， 新嘅一年 开开心心。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真系陪到你12月31号噶。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 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欢迎我们的嘉宾陈太，耶！冇错啦，今日我哋嘅即演即升咧，哇！喺嗰个 fans 嗌到大声吓，你冇出系陈太嘅咧，见到你咁兴奋吓，今日 系师傅喺度啊， 佢叫小彬彬啊，系啊，阿陈太，我哋嘅主持人呢位小彬彬啊，系啊，系啊，佢将会系2021年咧系闯荡呢个乐坛啊，参加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嗰个奋斗者嘅计划嘅吓，冇错啦，系啊， 可唔可以叫小彬兴 奋啊？兴奋啊，听到 太兴奋啦吓，咁啊，今日咧呢廿分钟到啦，咁我哋又会有唔同嘅歌庆祝呢一个2022年即将来临啦，好唔好啊？系咪啊？咁第一首歌咧，本来系小提嘅，咁但系我就邀请咗阿陈太咧，即系拔刀相助吓，因为佢嘅歌喉咧系即系仿如出谷王恩一样。 唔系，大万千少女中意听你 solo 出谷王恩一样，咁所以咧，我希望想阿 Ada 帮我哋咧就唱呢一首嘅歌曲。我有意思嘅，每一天都系最后一天 ，today 今日，无论昨天怎样，明天怎样，请珍惜今天。好唔好啊？我哋有呢个民歌皇后杜文慧小姐。Today， 唔该 ，Autumn。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And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你唔唱第二段噶 ？I'll be a daddy and I'll be a rover. You know who I am by the songs that I sing. I'll feast at your table.I'll sleep in your clover. Who cares what tomorrow shall bring? 朋友，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谈到你的理想，并中他招对眼。谁不知分开只有数年。共你相逢，先感觉到 Ada 仲系 在变。 讲起重聚，大家欢笑共对；说起往年，亦要珍惜目前。如今。风骚重现，大家一起互勉，期望唔会做到痴线。继续风骚，希望大家新年快乐。 好啦，哇！ 哇嗱，啱啱就啱就嘟嘟， 因为惊你讲一啲唔啱讲嘅嘢，所以嘟咗你先啦。 即系佢头先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所以嘟佢。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交俾我哋嘅 Ada 为我哋咧吓。有人叫你唱只争气俾阿马小强听啊？ 点解啊？ 有冇点唱啊？ 有冇点？ 对于 Ada 有冇？ 有啊！有人想听你嘅不可以逃避，真系噶，系真人， 真系噶。 因为你喺你嗰个 Full Concert 你唱过呢只歌嘛？ 系啊。 噔噔哒哒哒哒。 系系咯，真系犀利，大佬真系咩歌都识嘅。好，但系今日咧，唔好再嘈啦吓。我今日咧准备咗一首咧轻快啲嘅歌咧，送俾大家嘅《Top of the World》。 哇！ 即唱嘅一齐唱。 我哋有 Karen Ada， 多谢。

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闯出传奇，遍漫人生是悲无可比，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晨曦，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逢迎和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 哇， 犀利，牵牵我飞。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吓。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阿马老师咯。马老师嗱，马老师唱乜嘢咧？咁啊由佢自己作一个解释。呢个系又系唱歌，又系游戏。 系我唔系唱嘅，因为小弟真系五音真系不全，录音都不全。咁因为我咧就想喺2022年咧发奋向上。咁我由哼歌开始先， 都好嘅。 嘟嘟嘟嘟嘟嘟， 系啊， 你一早唔系你一早已经系啦，你嘟嘟嘟嘟啊嘛。 系啊，因为佢系哼首歌未啊，佢竟然唔知个哼乜。 系啊，佢仲我都估到啊。 系啦， 所以今日咧佢就系会哼，我哋咧就估佢哼咩歌。 冇错， 其实都邀请埋嘅就系咧，诶，听紧我哋嘅节目嘅所有朋友系啦，其实你都可以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留言，就系如果你话俾我哋知嘅就系你知道一阵间佢竟哼啲乜嘢。歌咧，你可以话俾我哋知， 系啦， 好唔好啊？ 睇下你哋快定我哋快， 因为我有机会系估唔到噶。 系，我想问下佢系哼几首，哼一首噶咋？ 哼如果睇佢 三首，如 果 你快， 可以哼佢个头 都好都好，哼唔到就哼佢头。 好好好好， 哼时间， 嗱，我一定估到。 嚟啦嚟啦 ，OK， 好， 仲有准备 呢首系好 hit 嘅， 第一首 好 hit， 噔噔噔噔， 你唔好笑啦喂，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又 我知 Ada， 印象 系啦， 好嘢喎！ 嗱呢个真系噶，俾你睇下， 好嘢喎， 真系噶， 系。但系我想问，点解你要估到嘅？我完全联想唔到。 我想问你，唔系我想你解释一下先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嘛！你聽過 phrasing 咯，唔好聽個音咯。 咩成話 ？phrasing， 拜拜。 即係係啊， 好你啊， 係啊，喂，你可唔可以咧正確咁去登字啊？ 對唔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但我想馬老師啊，馬老師，你可唔可以試下唱一真正用字唱一句啊？ 梗係唔得啦！ 我搞錯啊你！ 我以為佢話梗係得嘅。 你唱一句啫嘛， 我又嘟嘟。 誰令我？ 係咯。 你 back 我啊？ 当唔系谁令我先啊嘛？你唔好 back 佢啦，佢仲惊。 我已经失常。 系啊，你就咁唱，清唱一句。 吓，真系清唱。 清唱一句。 啊，欣唱一句，你跟住唱一句。 好啊。 令我今晚句子失常。 嘟嘟嘟嘟， 令我今晚句子失常。 喂，教幼稚园都好过佢真系。佢幼稚园教都冇咁流气。 秒转 key 咯，系咪啊？真系咁样读到， 吉他帮唔到佢， 弹钢弹钢读 到。 第二首快啲嚟， 好，快啲嚟，又 hit 嘅啊！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诶，你嚟啊！留恋于物浪漫雨中一个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系啱啊！ 呢啲浪漫， 好嘢！ 喂，等住先，我要重新啊！你唔可以啦，你要讲个歌名出嚟。 好好好， 好第三句， 好第三首， 好。 啦，你搵个歌词做咩啫？ 快啲快啲快啲！又系头先嗰只，咪又系，又系头先嗰只。 哒哒哒哒哒哒哒。得得得得得， 嗰间又 唔好笑啊， 好 hit 噶， 好似入咗低能幼稚园咁。 咚咚咚，得 得得，又等一队啊。 Ada， 系 倩影， 系啦。 哇！ 你 我想问咧，你系咪学过龟语言噶？ 你系咪去过？你系咪去过龟学校读噶？ 都话你要听佢唱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点样系嗰句系点啊？ 嗱，咁啊，而家落嚟咧，我哋到我哋今日吓送俾大家一首歌曲，由 Sarah 同埋 Autumn 一齐合作，叫做 All Lang Syne 吓，交俾两位啊。 今日系除夕啊嘛，咁其实咧到我哋倒数嘅时候嘅话，系一定会唱呢首歌嘅、嗯。不如我哋邀请所有嘅人一齐唱好嘛、啊？我哋一齐唱好嘛？系、嗯、啦，我只系带领开头嘅啫，好冇？系啦，咁我哋亦都系会有呢个中英文嘅夹击嘅。 Oh, okay. 好，咁我哋先嚟嘅话，就送俾大家嘅友谊万岁。 好， 今日系2021年12月31日，喺倒数嘅时候，喺我哋嘅除夕嘅朝头早送上呢一首歌。朋友再见，星星黄色欢笑，来日记取。忆记旧日情意，同哭欢笑在校园里，一切别恨离愁，埋藏心里，日后再追。一切欢呼叹息，人于心里默默怀记，诚意送上祝福，盼好风会常为你吹。此际伸手笑额，众声歌唱在直播室里。不理日后如何，前途赶上，步步进取。今天双手在握，在握之际，在直播室里。继续。Should all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ll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f fall and sigh? For all and sigh, my dear, for all and sigh,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the days of fall and sigh.For insid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all 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一名國泰機組人員感染 Omicron 病毒，他曾經和家人到又一城望月樓用膳。消息指同場不同台的一名地盤工人驗出初步陽性。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可以肯定望月樓內出現本地傳播，維持兩個幾月的本地清零應該斷纜，情況令人擔心。許樹昌認為有關機組人員和地盤工人同場感染的機會很高，據他所知兩人用膳的位置相隔幾張台，需要留意是否仍然有其他食客同樣受感染，呼籲收到安心出行通知的食客盡快接受檢測。許樹昌又說，另一名機組人員抵港後曾經到中環一間酒吧，其後驗出初步陽性，憂慮會否出現酒吧群組爆發。許樹昌說，患者到過社區不同地方，變異病毒株病毒潛伏期相對較短，預計未來幾日可以留意到是否有進一步社區感染，建議當局盡快追蹤兩層緊密接觸者。發展局新一季將以招標方式出售屯門一幅住宅地，並會加入每個單位實用面積至少280平方呎的要求。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高級講師潘永祥在本台節目表示，如果市場沒有大的反對，相信限呎政策會進一步落實，長遠可減少整體的納米樓供應。對於有意見認為限呎要求會推高樓價，令市民難以負擔，潘永祥說，納米樓的公共空間和設施都較多，令建築成本上升，呎價較高，限呎後單位面積大了，樓價並不是按比例增加，如果以首期款項計算影響不大。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在同一節目說，現時很多納米樓來自市區重建項目，只限政府賣地的私樓單位呎數，不能預示納米樓可以絕跡。他建議政府在市區重建項目地契條款加入限呎要求。南韓過去一日新增487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相隔三日感染數字再次少於5000宗，比一星期前同日大減超過1350宗，累計確診病例突破630,000宗。另外，當地新增108宗死亡病例，重症患者連續11日破千。在新確診個案中，269宗涉及變種病毒 Omicron， 感染 Omicron 的人數增至894人。總理金富謙公布新一輪防疫政策，餐廳和咖啡廳需要在晚上9點關門，私人聚會上限4人等現行社交距離措施延長兩星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和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97点，升285点，成交金额5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5点，升9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456.8升13.4，阿里巴巴118.9升9元，美團225.4升7元，京東集團274元升14.2，商湯5.5升1.37，盈富基金23.52升2.4，小米集團18.9升2.6。藥明生物是92.55升2.55，快手72.05先升3.95，李宁85.35升2。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98， 日元 115.1，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74， 人民幣 6.375， 英磅對美元 1.35， 歐元對美元 1.132， 澳元對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82。 日經平均指數報 28,791 點，跌115點，港金报16,91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81美元，卖出1,818.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What? Excuse me? Hi, it's Taylor.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everyone, it's Bjorn from ABBA. Hey guys, I'm Justin Bieber. Hey, this is Dua Lipa. Hi, this is Lady Gaga. Hey, it's Billie Eilish. Hi, this is Avril Lavigne,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Check him out.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啲主动关心，唔好俾儿童受到伤害。虐儿系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好，晏昼12:38，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点唱时间啦。首先咧，读一读网上嘅朋友们咧，阿 Lo 妈话听日都系你哋嘅 DJ 陈永业嘅生日，咁啊祝埋永业咧 Happy Birthday 啦吓。咁另外咧就有位朋友咧叫 Windy 佢话咧我听日系24周年结婚纪念，希望咧开开心心。咁另外仲有咧就呢位朋友叫妈妈 Lu 啊，佢话三位早上好啊，听日我同老公咧结婚52周年。 哇！ 我都要话一声啊，可唔可以点唱咧？咁样样。依家尝试啦，如果揾唔到就下次帮你播吓。咁另外咧就有一位听咗我哋好耐嘅听众啊，佢哋叫做斯丽雅同埋艾肥，艾肥啦，话咧，哎呀，知道你哋翻咗喺港台开咩，真系好开心啊！今日咧有两位好朋友，分别系山迪同埋米奇咧，1月5号生日嘅，希望可以点唱俾佢哋听，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好啦，喺呢个时候我打通我哋嘅电话，随即带点将嘅有呢一位朋友，话佢叫林女士， 林女士你 好。你 好 喂喂 ，Hello，Hi，Hello， 接通咗个六， 喂喂，林女士， 系 系林女士，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梁家章， 系 丽瑞，仲有鬼才， 鬼才， 点解叫鬼才啊？ 喂，其实鬼才一个赞誉之词嚟嘅，我哋形容好多人咧都系鬼才噶，即系话叻叻到好叻嗰啲先叫鬼才， 但有一句叫鬼整你。林女士，你问咁嘅意思先？ 唔系， 我知你噶 吓。唔系。 林女士真系 祝大家平安健康啦， 大家健康 系。 咁今日有咩点唱啊？ 唔紧张， 同朋友倾偈做乜紧张啫？ 系啊，我第一次打你，好紧张啊！ 第一次啊？ 系啊。 唔系我上次打过嚟噶，不过播唔到出街啊。 哦，唔紧要，唔紧要。 我唱俾保重英国个女咧，12月8号生日快乐噶，不过播唔到出街咁样啦。 我知道今日。你有啲信息想同佢讲喎，系咪啊？ 系啊，我今次咧，我好想赞我女啦，即系佢好叻啦，咁样，即系佢已经系 签咗纸去捐骨髓嗰啲咁样咯。系啊，所以我都好想赞佢，佢好有勇气咯，咁样咯。 即系帮助啲有需要嘅人，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诶，都以佢为荣啊，我觉得佢好有勇气啊。 女女叫咩名啊？林女士， 我叫 Lydia。 Lydia 系啊， 喺英国嘅 Lydia 吓。 系啊，补祝佢十月生日快乐，同埋超 B 咯，都系十月三八号生日快乐嘅。 冇错，同一日。嗯，我哋 系啊，系啊，系啊。 你好有心，多谢你。 是啊，多谢你啊，李丽蕊。 唔好客气。 另外乜嘢啊？ 系啊， 仲有啲咩想讲俾 另外都祝我其实我想都讲翻祝翻上次捐肝救人嗰个少女咧，好耐以前嗰个咧，我都点佢身体健康啦，祝新有啲人生日快生活快乐咯，紧 张。好， 慢慢嚟，深呼吸， 知道嘅，明白晒。 系啦，祝佢哋都平安啦，一家都平安，同埋祝你哋三位都平平安安。 多谢。 身体健康咯、啊， 好多谢晒。 上次啊，马小强点唱咗我错咗我嗰首歌， 唔紧要，而家啱噶啦。 林女士， 啱噶啦，啱噶啦， 谢谢你啊，梁家章， 好，多谢晒， 梁家章你都好叻啊， 唔好咁讲，多谢晒，多谢晒 ，OK， 拜拜， 拜拜。 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这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巨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每一天，每一天。 起波澜，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将我又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啊，送俾所有听嘅呢一个风骚范围嘅朋友，再一次多谢大家嘅支持嘅， 充满爱。 好，电话里边， 胡小姐， 胡小姐你好， 系 hello， 你好啊， 系 hello， 新年快乐啊，胡小姐， 耶、 yeah ，喂喂， 系咪有个小朋友啊？ 喂， 系啊， 系啊，你叫叫咩名啊？ 你叫海晴啊？ 嗯，海晴好乖啊！ 我坐你隔篱嗰个小明啊， 系啊。 海晴，你今年几多岁啊？ 我五岁。 哇！我六岁。 小妹妹啊， 我五岁。 你唔使翻学咩？今日 放假咩？傻仔。 系啊，我知。 放假。 放假。放到几时翻学啊？ 咩啊？ 几时翻学啊？ 几时翻学啊？知唔知啊？ 放假放到几时？ 三号。 哦， 三号 ，好开心、啊。 咁你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叔公。 叔公啊！ 叔公叫做咩名啊？ 系啊，叔公叫咩名？ 叔婆啊！ 哦，叔公叔婆。好啊，送晒俾佢哋听。有冇嘢想同佢哋讲啊？ 系啊。 系咪生日啊？定结婚啊？周年啊？我意思啊。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边个啊？叔公定叔婆啊？ 叔公， 好啦，叔公有冇名噶？你净系知佢 叫阿辉， 阿辉叔公啊，阿辉要过嚟，阿辉， 阿辉有冇送水啊？呢排 辉哥有冇送水？阿辉， 好啦，咁啊，叔公，你希望祝叔公乜嘢啊？海晴， 祝叔公身体健康， 仲、嗯、有呢？仲有呢？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叻啊！海晴， 好啦，多谢晒。仲有冇嘢补充啊？妈妈， 胡小姐， 胡小姐， 我系婆婆啊！ 哦、婆婆，婆婆嘢有冇补充啊？ 系啦， 婆 婆， 等婆婆讲先。我咧系祝公祝谷中 慢慢啊，婆婆 又谷公， 海晴 个叔公就生日快乐，咁佢一家开开心心，生活愉快啦。 嗯、 其实咧我都好多谢 Michael 咯，我好多年都好听心机噶啦，而家去做翻风骚快员咧。我又再聽翻，自己都好似年青翻咁咯。 咁你啲家務咪荒廢曬咯，掛住聽三 歲啦，唔使做家務。 哇，幾廿歲就唔做家務， 好有嘅。屋企通曬塵， 係啊，啲衫又唔使， 聽埋先，幾大都聽埋先。多謝支持， 掛住聽我先，唔會做噶啦。 開心啲啊嘛，咪仲開心啊！好，多謝胡小姐，嗯，拜 拜。 好啦，另外咧，網上有位 Sally 咧點唱俾老公咧，今日正日生日快樂。同埋多谢吓，祝我个仔仔生日快乐，多谢晒 Angel 咧，佢话想点唱俾大学同学 Suki 听，佢上个礼拜都送咗个点唱俾我庆祝生日噶。另外咧就祝佢同家人同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点唱埋俾我哋听，尤其是马老师啊吓。咁、 嗯、 另外有个 C C C C 啊四个字啊 ，C C C C 赞 Austin 唱得好好听哦、啊，咁、哎、样 样。啊、 Jack Lin 咧就话：，哎，好正啊，好耐冇听个陈太唱歌啦，咁样样。咁亦都有人赞咧，头先嗰首友谊万岁啦，即系 话 Sarah 嘅歌曲啦吓，好正。Catherine 话正啊 ，Sarah 终于肯唱自己歌啦，咁样样。 为咗你哋，我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 唔好讲呢啲嘢。 仲有一位叫做张雪正，佢话因为疫情已经两年冇同去呢个澳门度探望亲戚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每日都快快乐乐。 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把 弹下声声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又照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气。 林子祥，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 分分钟需要你啊！送俾阿胡小姐啦吓，咁啊送俾所有朋友嘅，送俾阿叔公啦，阿辉叔公啊，生日吓， 系啊，同埋其实都可以讲多少少有关于阿张雪晶嘅一啲message 吓，咁佢就话因为咧就疫情啦，已经两年咧就冇翻去呢个澳门度探望亲戚朋友啦，其实咧好挂住自己嘅大哥同埋姐姐，因为咧都开始年老啦，所以咧想祝福佢哋咧喺新嘅一年身体健康，大家咧都可以快快乐乐嘅。 OK， 好， 充满爱啊，真系 非常好。 跟住落嚟嘅话，打通我哋1872388垂直大点。演唱嘅有呢一位朋友，佢系兰子。 兰子， 兰子，早晨啦、 啊！早晨啊，你好。继续、啊。 喂，兰子。 点啊？ 喺边度啊，兰子？ 你咪姓陈噶？ 我系姓林嘅。 啊，林 兰子。你依家喺边啊？屋企定系 office 啊？ 喺屋企。 咁、啊、开心、啊。 有冇做家务先？ 有凑紧孙， 啊、 全部都系 真 系 好啊，几开心， 幸福 系 啊，好幸福，真系好幸福。嗯， 好啦，咁啊，兰子今日咧就除夕啦，有冇啲乜嘢嘅即系庆祝活动 啊， 或者系点样噶？ 系啊，打麻雀定倒数啊？ 都唔系，两样都唔系，凑孙弄孙为乐， 已经系最好嘅节目啦。对于啲 哇，好优雅啲用字，弄孙为乐， 系啊， 识 得讲四字词语嗰啲，应该好资深。 有啲咩特别点唱嘅信息啊，兰子？ 我咧就首先咧就补祝我老公陈耀成嘅28号嘅生日啦， 成个名， 成个名， 好似同学咁样。陈耀成同学几岁话？ 佢系内子。 陈耀成同学67岁 啦，好嘢，好嘢，好嘢， 好，咁你锡佢多啲啦吓。 陈耀成同学啲成绩叻唔叻噶？ 系啊， 吓成绩好唔好噶？陈耀成 喺屋企嘅成绩系啊，即系 有冇执屋 啦？一般啦，一般 啊。作为老公嘅成绩俾几多分啊？如果你俾你老公几多分啊？ 我俾个老公啊，59分， 59分， 搞错啊，咁低， 哎呀，争一分啊，计都计翻嚟啦，老师俾埋啦。 59分， 系 我知啦，60分满分系咪咧？ 唔系、哦，60分合格。 哎呀，做咩啊？你点解要扣佢一分啊？ 死都要扣 一分系乜嘢啊？ 唔合格啊！我有 次一分都系争啲啦。 哦，即系 永远都觉得佢争啲，有进步嘅空间。 系 系啦，要俾啲进步嘅空间。 冇错，好啦，咁仲有冇点唱名单添？ 有啊，咁咧我就祝我啲老友记啲仔女咧就添咗 B B 啦， 开心，好多新手爸爸妈妈系咪啊？ 系啊，允之啦，姜允之咧就生咗个女女啦，就凑成一个好字啦， 啊，好开心。 咁咧何振邦咧今日咧亦都系佢嘅生日，亦都系新手爸爸。 全部都 系个 名。 阿振邦， 系啊，开晒个名先亲切噶嘛。 咁你自己系咪叫兰子先？ 系啊，你唔开你自己个名， 姓兰啊。 你叫林， 自己叫做林金兰。 林金兰， 金兰姊妹嗰个金兰， 廉检兰哦， 廉检兰。 咩话？咩话？咩话？ 你客家人嚟噶？ 哎呀，你真系吃惊啊！ 咩咩咩 咩啊！ 哦，犀利犀利。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咁咧就仲有咧就系、是、我嘅我姑仔嘅仔啦。 嗯， 张建恒咧就啱啱做咗爹哋啦，哇，好开心， 好开心啊！恭喜恭喜。 咁咧仲有啦，就听日咧就系、是、我大伯喺温哥华嘅， 嗯， 姚坤啦，就嘅生日啦。 你未讲个姓喎、 啊，我 同老公一样， 姚坤系啊，嗯、你家下都响晒全名嘛？你话要 系啊系啊，咁咧仲有啦，咁我咧个亲家啦， 嗯， 诶、阿李添祥啦，同埋。 李添盛嘅细佬， 阿长哥， 我唔惯食。 嗱，不过要快啲啦因为时间关系啦。 仲有二拎啦，仲有二拎啦，佢太太二拎啦。 好，就系咁啦，系咪？ 都系生日嘅一月份。 好，多谢晒， 多谢晒， 恭喜，快乐啦，个个都身体健康，你哋都系 新年进步， 多谢晒， 新年进步，最紧要开心， 多谢烂子。 好，嗱，另外最后有冇啲毒嘅名单？ 有一位叫萝卜糕，佢话咧，大佬应该知我系边个嘅。 我同学嚟， 咁 佢 就话咧，系啊，罗皮教啊，罗皮教， 我同学嚟噶，小学同学嚟噶。 佢祝所有嘅香港人新年快乐，希望疫情咧早日 过去啊。好耐冇见佢啦， 系啊， 我第一次喺街见到佢，我喺街见到佢就揽住佢咯。 男仔定女仔嚟？ 好耐冇见佢， 一定系女仔啦。 男仔 喺街嗰度见到佢揽住佢， 唔系咯， 我就系揽女仔， 我都系。 仲有冇？ 系咁多啦，你仲有冇？ 多谢大家。 哇！正啊，正啊，正啊！ 作为今日2021年最后一次风骚发布，我希望大家落你嘅年份开心健康， 努力进步。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有多深？